据南朝鲜文化广播电台11号报道，南朝鲜的518纪念财团投入了阻止全斗焕逆贼回忆录销售的斗争，因为他的回忆录从头到尾歪曲光州大屠杀野蛮行为真相。